上一集啊，咱们说到索姆河一场血战，英法德三国呢都付出了惨重的伤亡，但是呢战局依然还是焦灼状态。就在索姆河激战正酣之际，东线的沙俄和奥匈帝国又打起来了。他俩为啥要打起来呢？这话呢就还得回到凡尔登战役的时候。法国人在最艰难的时候找到了沙俄，哎，大兄弟啊，帮帮忙，我这儿要顶不住了，我年年借钱给你，你不能不仗义。这个俄国人还是比较厚道的，没有今天咱这儿欠钱的是大爷这种想法，我凭本事借的钱，我为什么要还你？诸葛亮借东风还了吗？是吧？草船借箭还了吗？所以这个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俄军对德国东部的纳罗兹湖发起攻势，结果呢被德军摁在地上一通摩擦，伤亡比高达5:1。沙皇说没事，反正人是我们俄罗斯最富余的东西，咱不怕死人，接着打。可是俄军将领都被打怕了，大家都怂的时候有人没怂，谁呢？西南方面军司令博鲁西洛夫。博鲁西洛夫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，爷爷在1812年战争当中打过拿破仑，爹呢当过陆军中将，他自己呢也参加过俄土战争。所以这个博鲁西洛夫啊，经过仔细研究说德国人不好打，咱们找软柿子捏。哪儿软呢？当然是奥匈帝国。所以咱们在加利西亚和乌克兰这边发起进攻，搞不好一战就能彻底击垮奥匈，迫使他退出战争。沙皇一看行啊，还是你有种，那按你的计划打吧。计划虽然被批准了，但是博鲁西洛夫面临很多问题。首先，所有俄军高层现在都是无精打采，死气沉沉，因为老打败仗啊，尤其是西方面军司令本来就跟博鲁西洛夫不和，又刚大败一场，根本就不支持他的进攻想法。而博鲁西洛夫想进攻的地方，奥军已经修建了完备的战壕体系，至少42个师的军队驻守，还有4个师的德军协防。而俄军在人数上有3:1的优势，但是大炮很少，没有什么这个火力上优势。雪上加霜的是呢，俄军开小差逃跑的问题特别严重。那之前呢，大家都以为西南方面军是一支偏师，西方面军才是主力，不会有什么仗打，日子混得挺好。现在呢，军需官开始大张旗鼓的囤积武器弹药，是吧？增加军备物资，大家就明白了，要打大仗了。于是军营里骚乱四起，短短一个月，西南方面军就有至少60000人临阵脱逃啊，相当于3个师凭空消失了。剩下的人呢，士气非常低落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博鲁西洛夫没有打退堂鼓，而是打破传统，发明了一系列创新的战术。1916年6月4号凌晨4点，俄军突然开始炮击奥军阵地。在这之前，炮火准备一般都持续很长时间，那比如索姆河战役，英军连轰了7天7夜。这样的炮击看起来无比猛烈，但是呢，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敌人，我们要往这儿进攻了啊。敌人就会有足够的时间调整，把一线部队撤出阵地，保存实力。而且呢，猛烈的炮击还会把阵地炸得跟月球表面一样，反而成了进攻一方的障碍。俄军这次啊，不是了，不是这么一通铺天盖地的乱轰，而是有的放矢，只打预先侦察到的重要地段，比如弹药库啊、指挥所呀、桥梁啊。炮击一阵之后，几架飞机掠过天空，对着奥军阵地一通航拍。回去之后一看，就知道哪有漏网之鱼没炸着。3个小时之后，炮击冲这些地方来，查漏补缺。这样反复好几次，奥军防线就被削弱了不少。于是俄军就开始了进攻。以往的战役，大家奉行的都是集中突破战术，很窄的一段地方集中大量的兵力和火炮。这个道理是没问题，但是在一战时候，进攻一方无论集中多少兵力，也很难突破堑壕战3件套，反而是人越多伤亡越大。防御一方呢，虽然能防住，但是想反击也没什么戏。结果呢，就是每次都变成了双方围绕战壕前后几公里打拉锯战，直到战场堆满尸体，双方士气崩溃，谁也无力再进攻。而这一次呢，博鲁西洛夫采取了新战术，把攻击范围从45公里拓宽到了480公里，全面进攻，多点开花。这么大一片的地区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破绽，奥军呢就被这种多点进攻打懵了，防线到处都报告被攻击，搞不清主攻地点在哪儿，只好不断调整部署。很快指挥和后勤系统就濒于崩溃。另外，这个博鲁西洛夫把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组织成小股突击队，专门负责寻找奥军防线上的弱点攻击。 一旦突破某一点，立刻召唤大部队从缺口不断涌入，这种战术特别有效。机关枪啊，特别适合对付那种这个大批大批的人，但是面对俄军的突击队，这种小撮的精兵就很难发挥出作用。一旦一个机枪阵地被突击队搞掉，大批俄国兵就高喊着乌拉冲过来，冲到战壕边上，俄国兵先一起往里扔手榴弹，然后就端着刺刀跳进战壕，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啊，刺刀啊，工兵铲啊，甚至拳头牙都成了武器，战壕中的水坑都被染成了红色。就在这个战斗陷入焦灼的时候，伯鲁希洛夫另一个新战法帮了大忙。以往的作战当中，后备队离前线很远啊，他们的主要任务呢是接替前方部队的战壕，然后呢执行防御作战。有的时候呢，后备队和前线部队还会部署出现问题，但是这一次伯鲁希洛夫把后备队部署在前线3公里处，如果前线崩溃，增援会第一时间赶到战场，因此在两军焦灼的时候，俄军在战场北翼新投入了一个精锐的近卫集团军，这一侧的奥匈军队瞬间宣告崩溃，俄军两天向前推进了 7.2 公里，抓了10000多俘虏，紧跟着南翼的两个集团军突破防线，不到一个月，俄军向前推进了250公里，奥军12个师被消灭，20万人被俘。攻势这么顺利，可是伯鲁希洛夫却不开心。为啥呢？友军迟迟没动。伯鲁希洛夫心里很清楚，这一仗要打赢，俄国的西方面军必须跟他配合，尤其是必须得牵制住德军。但是西方面军司令吉林斯基跟他不和，一直磨磨蹭蹭，那磨磨唧唧没动静。他这么一耽误时间，德国人可没耽误，从凡尔登前线调过来17个师，西方面军就更不敢动了，所以伯鲁希洛夫就成了孤军深入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在短暂休整之后开始了新一轮进攻，又打了2月，一直打到了卡尔巴千山一线。西南方面军实在是到了强弩之末，补给线拉得太长，弹药给养严重不足，伯鲁希洛夫请求紧急增援，还要继续往前打。可是俄国最高统帅部呢，太不靠谱，这种时候居然忙里偷闲放了个15天的假，休年假去了，所有部门都不办公，伯鲁希洛夫一手策划的攻势就不得不停了下来。这次战役呢，后来就被命名为伯鲁希洛夫攻势。战役的前期，俄军一改往日的怂样，打得风生水起，奥匈帝国防线土崩瓦解，俄军以伤亡50万人的代价消灭了奥匈帝国150万人，其中呢俘虏40万，这是一战爆发以来交战双方攻击距离最远、伤亡人数最大、被俘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。虽然攻势最后还是虎头蛇尾的结束，没有彻底打破东线的相持局面，但是呢，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德军调兵援助东线，导致凡尔登战役失败，总参谋长法金汉随即被解除职务，兴登堡接替他做了总参谋长，鲁登道夫升任德军军需总监，就相当于副总参谋长。这对是之前大放光彩的黄金搭档，之后呢就成了德国的顶梁柱，甚至比德皇更有权威。奥匈帝国经此一败，引发了全国政治局势大动荡，经济严重恶化。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这时候已经86了，那茜茜公主她老公一着急一上火，巴金驾崩了。沙俄这边呢打了个难得的胜仗，沙皇呢向伯鲁希洛夫颁发镶钻的圣乔治短剑，整个一战只有8名俄国军人得到了这个荣誉。但是呢，沙俄连年穷兵黩武，国内民生凋敝，几个月之后就彻底垮台了，这恐怕也是伯鲁希洛夫本人没有料到的。当然这场战役在军事理论方面还是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，尤其是用较小规模的精锐部队攻击地方防线的薄弱环节，并且打开缺口再让大部队进攻，这种战术跟当时被奉为经典的人海战术背离，但是非常有效，很快呢被各国军队效仿。另外呢，伯鲁希洛夫开创的一点为主、多点同时突破的战法也对当时的军事家影响极大。二战时期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就说过，伯鲁希洛夫攻势对我的作战思想的形成很有帮助。 德军从中得到启发，后来的战役当中也多次使用这种战术。一战结束以后，英国人富勒少将也把这种战术和坦克相结合，提出了早期的机械化战争理论。好了，那咱们呢回到战场上，现在呢一战打了两年多，欧洲大陆硝烟四起。其实这两年啊，在海上列强们的争夺也是一样。其中呢，德国海军有一支东亚舰队，这支舰队规模不大，一共只有八艘战舰，但是呢却以小博大，一路辗转了大半个地球，搅得大西洋太平洋都不得安宁。那么这支东亚舰队为毛这么厉害，最终它的下场如何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